如飘雪，如冰的心，随风的散落，谁人的恋襟，冷的心结，随温馨的手，溶解于弱势，还跟你走，你爱惜失说吧。缠着你心，一生你盼望能缤纷，欢呼声永远都跟你接近， 你接近， 才明白难留住你心，不忍见你突然伤感。紧紧去贴近。